一直到圆成佛道，就用一个方法，那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这个方法简单容易，直接稳当，就这一句佛号能断见思烦恼，就这一句佛号能破尘沙无明。这不是大明咒是什么呢？大明咒就是有能力破除无明烦恼的啊，大势至菩萨这一类的人物，就用一句佛号断尽了41品无明，圆成佛道啊。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真实道地的大明咒，我们一丝毫都不怀疑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我们再细细观察隋唐时代的大德们，他们将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门，这一切经法，做一个精确的比较，公认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这是世尊49年所说一切经中第一经，这些大德们又将无量寿经跟华严经做一个比较，认为无量寿经呢才是真正的第一经。为什么呢？华严到最后普贤菩萨10大愿望导归极乐，华严才达到究竟圆满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华严会上的法身大士们如果不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修正的就不究竟，就不圆满。无量寿经自始至终都是宣扬西方世界一阵庄严，所以它是华严的归宿，是一切法身大士的结局。它跟华严相比，当然 要把华严比下去了。啊，这无量寿经是第一经呐、啊。在无量寿经之中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是九种经本里面最好的版本。下莲居居士的汇集本，这个本子确实是集五种原疑本之大成。经本分成四十八章，在四十八章里面，哪一章是第一呢？我想，一般同修啊，都了解，都明白，当然是第六章啊，是全经的第一。第六章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。世尊为我们讲解无量寿经，介绍西方一真庄严，都不出四十八愿的范围。换一句话说，世尊是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详细为我们解说而已。这个详细解说就是无量寿经啊，所以这部经里面呢，第六章是第一。第六章里面说出四十八愿，这四十八愿当中啊，哪一愿最重要呢？这不必我们说了，古大德几乎公认了，第十八愿是四十八愿的核心。十八愿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的是十念必生。换一句话说，这样啊，使我们层层较量，重重的比较，使我们认清楚这六字洪名是无上的法门，是无与伦比的法门。因为从这句佛号展开来，就是第十八愿。十八愿再展开，就是四十八愿。四十八愿再展开，就是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展开是华严经，华严经展开则是一切经。这样我们明白了，我们知道了，这一句佛号是整个佛法的精华。不仅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的无上咒， 无等等者，实实在在说他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无上神咒，无等等神咒。如果没有古德这样重重较量，我们如何能够认识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？所以这个地方的四句神咒啊，是赞叹的，要是用在弥陀名号上，那是再切实也不够了。那么它的功效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啊！一切苦前进言之，我们眼前种种的苦报，佛法里为我们说的三苦八苦，三苦是苦苦、坏苦、行苦，八苦是苦苦的细数。这是三界六道众生总不能够避免的。八苦之中，首先生老病死，这四种苦任何一个人、任何一个众生都不能够避免。身外有求不得苦，众生有无尽的欲望，有无量的需求，求不得就苦了，有爱别离苦，爱是自己称心喜悦的人也好，事也好，物也好，往往称心如意的这些事偏偏要分手，偏偏要别离。第三一类的 念增慧苦。心里面不喜欢的人，不喜欢的事，不喜欢的物，想离开偏偏离不开，佛把我们身外之苦归纳这个三大类，除此之外还有一类的叫五阴炽盛苦啊。什么叫做五阴炽盛？简单的说，就是我们一天到晚会胡思乱想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像猛火一样啊，烧得非常的旺盛，它不会熄灭。这叫烦恼啊，五阴之身是烦恼，是造业。所以感受前面的七种苦果，除此之外还有坏苦。坏苦是说一切色法也是我们今天所讲物质，它会变的，它会坏的，它是无常的，我们没有方法永远保持，没有办法得到。还有一类叫行苦，行是讲心也是无常的啊，所以坏苦是对色说的，行苦是对心说的。心经里面讲一切法归纳这两大类呀，啊，色心都是无常的，所以经上告诉我们，事实的真相是诸法空相啊。这是讲到眼前的种种苦事，苦因苦果。佛给我们说的戒定慧三学，戒学是教我们克服，教我们忍耐，忍还是苦啊。我们常常听人说忍耐是有限度的，可见得这个人还是很苦，功夫再要深一层呢，这得定了，定能够服烦恼，把这些痛苦啊扶住， 忍受高明多了。忍受啊，心不平的，啊，石头压草压住了，定就好了，啊，心清净了，心平等了，但是还是不究竟。所以定能够灭苦，戒能够伏苦，啊，把它降伏住，定能够灭苦，总不如啊，般若智慧呀，慧要开了啊，苦就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佛在经上常说，转烦恼为菩提，转生死为涅槃，定不能转，慧也能转，所以般若智慧现前，无始劫以来累积的这些烦恼习气，通通转化成大菩提了。佛菩萨以此为度化众生种种的善巧方便，无尽的智慧德能，原来是从烦恼无明啊变化而来的。所以说烦恼菩提是一不是二啊，生死涅槃也是一不是二，这才显示出他真的能除一切苦，除得这么究竟，除得这么彻底，除得这么圆满。幕后这一句话非常的肯定告诉我们，这是真实不虚啊。大小乘经都真实，无量法门也真实，经论法门做一个总比较，般若更真实，而般若法门皆归在一句万德洪名上，格外显示出名号功德真实不可思议。所以能持这一句 名号之人，不仅仅是修念佛三昧呀，念佛三昧，诸经都赞叹为三昧之王。实在这一句名号，乃是究竟圆满的大般若。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上能找到证据，那就是世尊对弥陀的称赞。称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世尊这样的赞叹，实在说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。这是我们更清晰更明白肯定了弥陀名号确确实实是无上咒，确确实实是无等等咒，确确实实是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